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今天在全国上映。影片和前几部票房大卖的开心麻花电影一样，是改编自开心麻花当年最卖座的舞台剧。主演黄才伦表示有信心，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承载麻花之前的口碑，继续给观众带来笑声。在国外备受好评的张艺谋电影《影》今天上映。影片由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胡军等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个被囚禁的傀儡历经磨难找回自由的故事。电影《胖子行动队》今天上映，这是包贝尔的首部导演作品。文章、包贝尔、李承敏、辣木洋子等主演的动作喜剧，讲述了两个胖子组成特别行动队介入一起贩毒案件的故事。今天由庄文强执导的《无双》在全国公映，影片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人主演，讲述了犯罪天才周润发与造假天才郭富城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由飞行指导的奇幻冒险电影《云南虫谷》今天上映，影片根据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之云南虫谷》改编，讲述了摸金三人组胡八一、沙利杨、王胖子三人为破除诅咒，经历重重艰难险阻，深入古滇国献王陵墓当中寻找珍宝的故事。由雷尼哈林指导，李锦文监制，王力宏、宋茜领衔主演，高以翔、高胜远、吴千语联袂主演的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明天上映。影片改编自经典游戏《古剑奇谭2》《永夜初寒凝碧天》，是以仙侠为题材类型的奇幻动作电影。由刘伟执导的动画电影《阿凡提之奇缘历险》明天上映。这部 3D 动画电影讲述了一场水危机打破了葡萄城的平静生活，阿凡提在百姓的嘱托下肩负起了寻回水源的重担的故事。10月3号到10月7号晚上7点30分，姜昆、李金斗、宋德全等多位相声曲艺名家将在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为老百姓送上5场惠民演出。5场惠民演出精选近40段相声作品回馈观众，其中原创作品超过 80%。 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联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圈。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圈。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是由姚广孝以及内阁首辅谢晋总编的这么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出名叫文献大成，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啊22937卷，有2000名学者在1403年到1408年编成，其中啊光目录就占60卷，全书呢共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7000-8000种，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但永乐大典除了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长陵以外，永乐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数亡于战火，今天呢仅存800余件尚且散落于世界。永乐大典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也有着数不清的谜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国这部祖国文化瑰宝永乐大典之谜。说起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型图书，很多人都会想到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是永乐皇帝直接主导编纂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大典。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当中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要说起这部旷世大典的编纂，还得从明成祖朱棣下的那道诏谕说起。1403年盛夏的南京，明成祖朱棣刚刚登上皇位的第二年，就给翰林院的侍读学士谢晋等人下了一道诏谕。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是起兵把自己的侄子朱元璋亲选即位的建文帝赶下台，建文帝下了不明，他才登上了皇帝宝座。朱棣的这道诏谕用白话来说是这样的，说呀，天下自古至今所有的事儿都分散收载在各种书籍当中，这些书籍品种多，文字长，从中寻找可以参阅的内容它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将各种书籍当中所载的事物以分类的方法在一起，用在韵目下边分列单字的方法编辑在一部书当中，这样查考起来就像探囊取物那样方便。你们要按照我的意思，凡是自有书籍以来，所有经史子集百家的书，甚至于包括天文地质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方面的言论啊，都将他们编纂收录到这部书当中，不要怕内容过于浩大。朱棣一代豪杰，气魄很大，他要编的这本书气魄呢也很大。朱棣的设想啊并不算独创，他要求编的其实是一种类书，类书呢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种工具书，它是从许多种古籍当中记录某些章句片段，甚至是全书，或者分门别类，或者按字顺加以编纂而成，目的呢是为了便于查检和使用，从中找到所需的资料。就内容广泛这一点来说，类似于咱们今天的百科全书， 但是更恰当的说，类书是百科资料汇编。我国编纂类书的做法起源于三国时的曹魏，也是由皇帝首创并组织实施的。曹操次子曹丕代汉称帝之后，诏令文人们集五经群书，以分类辑录的方法编纂一部类书，定名为叫《黄览》，总字数达到800余万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类书。自此以后，类书的编纂盛行于唐宋各代，其中唐代著名的有《北唐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帖释类集》四大类书。宋代著名的有《太平御览》《册府圆规》《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四大类书。据各种古代书目记录啊，从三国至清代中期1600年间产生的类书有600-700种之多。历代类书的编排方式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按类别编排，大多数类书采用这种编排方式，但分类方法是各不相同。第二大类呢，是按韵目编排，按照皇上朱棣的明确要求，《永乐大典》就是采用这种编排方式进行编纂的。谢晋接到旨意之后，立刻组织了一个100多人的班子，加紧编纂，仅用了1年多时间，就于永乐二年1404年11月将书编成。明成祖十分高兴，将这部类书定名为文献大成。但是明成祖翻阅了文献大成之后，觉得这部类书还不尽符合当初他的旨意，和他的意愿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他又下令重修。这一次他加强了编纂领导班子的力量，增派了曾辅助他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官封太子少师的姚广孝大和尚，与谢晋等人一起来做这件事儿，而编纂人员一举增加到了2000多人。可以说呀，修纂《永乐大典》荟萃了全国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当时有人以天下文艺之英，积极乎贤集于京师来形容这种盛况。朝廷对编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的优越条件。明成祖让编纂人员到皇家图书馆阅读图书，还令人吩咐各地不计价值搜购图书，以致大典收入的典籍总数达到了7000-8000种之多，超过了以往的任何类书。为了上班行走方便，把编纂者安置在文渊阁不远的崇礼坊等地居住，并且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招募九传。为了编纂工作夜以继日的进行，特地发给了高伙之费，仍免朝夜。经过3年时间的努力啊，全书于永乐五年，也就是1407年10月定稿，由姚广孝领衔进城。明成祖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永乐大典》。定稿以后呢，由抄书者誊抄全书，至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冬，全书抄写完毕。全书共22937卷，分装成11095册，共约3.7亿字。永乐大典抄写的文字端庄工整，格式统一，装帧精美，一律是包被装，书皮用黄色丝织品包裹，开本很大，书长 50.3 厘米，宽30厘米，厚2厘米左右，显得呢很有气派。版块用手工绘制，红色，高 35.7 厘米，宽 23.4 厘米，半页8行，每行28字，正文墨书，引述的书名用朱笔，有红色剧毒。特别要指出的是，《永乐大典》所及各书均保持原书面貌，不改动书中文字内容，与清朝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对有些书的内容任意删改的做法是完全不同，因而《永乐大典》具有更高的学术研究和史料价值。永乐十八年，也就是1420年的11月4日，明成祖颁布了迁都诏， 宣告自永乐十九年1421年1月1日起，北京成为了明王朝的新都。迁都北京之后，永乐大典原稿仍存放在南京文渊阁。明代中期毁于大火，正本则迁藏至北京皇宫当中的文楼，也就是现在故宫午门的东角楼。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国家的文化瑰宝——永乐大典之谜。大典修成100多年后，到了世宗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到1566年间，世宗啊十分喜爱永乐大典，案头上常常放上好几本，供随时翻阅。嘉靖41年，也就是1562年，皇宫奉天门三大殿和午门发生了火灾，嘉靖皇帝命人抢运永乐大典，一夜之中竟为此事三次下达谕旨，足见他对这部类书的高度重视。由于抢救及时啊，永乐大典逃过此劫。经过这个事情，嘉靖皇帝考虑到这部千辛万苦编纂的巨著仅此一部，万一遭到不幸，根本无法补救。因此嘉靖41年，也就是1562年的秋天，他下令让徐阶、高拱、张居正监督抄书生109人重抄一部，严格按照永乐正本的测试行款摹写，每人每天按规定誊抄3页，每册录毕，于册后注明重录总校官、分校官等衔名，以示职责。这里我得跟您说说这些抄书人。从检测板读时期开始，也就是说还是用竹简做书的时候，社会上就开始出现了以代人抄书为生的穷读书人。东汉三国时，将这些代人抄书的文人叫做庸书，是对被雇佣抄写图书的文人的一种称呼。纸写书代替了检测板读之后，从事这种庸书职业的文人逐渐增多。到了唐朝，对从事抄写的人叫做抄书人、楷书手。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也仍然需要抄书人，一是抄写在纸上之后才能据此雕版，再就是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雕版印刷，有些书仍以写本书的形式出现，这些书仍然需要抄书人。抄书啊，是一项既要求高而又相当辛苦的工作，偶尔抄抄也还可以，如果常年累月伏案抄写嘛，就不是一件轻松事了。首先要求抄书人写的一手好字，还要求字字工整，一笔不苟，更要求抄写正确，不误写，不丢字落句。此外，作为受雇于官府或私人的抄书人，必须按规定完成每天抄写字数定额，既要求写得好，又要求写得多，天天的埋头抄写，其辛苦之状可想而知。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这么几位著名的人士，在他们发迹之前，因贫穷落魄而以庸书谋生，如东汉名将班超，还留下了投笔从戎的一个故事。说到这儿，咱言归正传，继续说嘉靖皇帝明人重新抄录的这部《永乐大典》。全部重录工作直到6年后的穆宗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方告完成。这就是副本，在副本即将抄写成的前一年，也就是嘉靖45年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了，十分蹊跷。在重录副本工作完成之后，正本不知从何时起就不知去向了。这史学家对正本的丢失产生了各种的猜测，他最后的下落至今是历史之谜。一般啊，认为这部正本书可能毁于了明清政权变动之际，有的说的更具体， 认为是毁于李自成撤出北京，下令烧毁皇宫之石。然而在世界各地现存的所有永乐大典遗本，包括一些残页在内，都是当年重抄的副本，特征十分明显，纸张是嘉靖年间特有的白棉纸，书后还有抄书生重录总教官的名字。体量如此巨大辉煌的一部永乐大典，即便遭到了什么劫难不幸，怎么会连一张纸他也没留下来呢？中华书局的张枕石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栾桂明先生却提出了这样一种有趣的说法，认为永乐大典正本已作为嘉靖皇帝的随葬品葬入了永陵的地宫。他们认为嘉靖当年召集重录一部副本，就是为他将来寿终正寝时以正本作为随葬品做好准备。栾桂明仔细研究了明实录，发现永乐大典重录完成与嘉靖帝丧葬大体是同时。嘉靖帝在1566年12月驾崩，1567年3月葬入了永陵，也就是说嘉靖帝死亡距下葬有三个月时间。而到了4月15日，继位的隆庆帝才赏赐永乐大典重录人员，重录究竟完成在何时，史无明载，而这正是谜点。如果现代人要运完整的永乐大典，要运满四卡车才行，而在明代呢，并没有现在发达的交通工具，只能靠马车拉。为何嘉靖帝死后三个月才入葬永陵？大胆的推断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隆庆帝忙着把永乐大典正本放进永陵，以了却嘉靖帝的心愿。一直到嘉靖帝入土为安之后，隆庆帝才有时间处理永乐大典的副本，甚至重录工作或许都没有完成。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七，水源深层岩溶酿清香美酒。博大的汾酒酿酒学引发了我们无尽的思索，如果把组成汾酒的各种因素解剖开来，到底是一个具备什么样品质的独立个体？它们之间的巧妙融合又如何成就了汾酒呢？让我们走进汾酒酿酒学，一起去探索里面的奥秘吧。汾酒酿酒学，简单直白地说，就是要告诉人们汾酒是怎样酿成的。之所以解剖汾酒酿酒学，就是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形象地向人们展示汾酒的组成因素。这些组成因素各自具备的品质特性，以及这些因素如何科学结合，最终成就了汾酒的独特清香。无水不成酒，解剖汾酒酿酒学的第一因素就是汾酒酿酒用水。千百年来，中国酿酒人始终坚信并一直践行水是酒之血的说法。他们坚信用什么样的水就会酿出什么样血型的酒。汾酒之所以拥有纯净的血型，正是因为杏花村有纯净的水。杏花村的水到底有多神奇，能让汾酒多次因其纯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呢？杏花村的水到底蕴含什么神奇的妙处呢？这些疑问让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到汾酒，聚焦到杏花村，揭开汾酒酿酒用水的奥妙，成为业内同行、专家、学者急切需要解读的话题。得天独厚的杏花村，因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地底下的的确确有取之不竭的优质泉水，给汾酒注入了无穷活力。从民间传说香光吐酒的神泉，到得皂花香的美誉，都向世人展示杏花村的井水，其味如醴， 河东桑落不足比其甘心，路遇黎春不足方其清冽。杏花村人千百年来用这清冽甘心的井水酿出了纯正纯净的汾酒，成就了汾酒纯正纯净的上等血型。杏花村的井也因此被世人视为神井。用该井水酿出的酒干净纯正，益于身体健康，这种神话的解释千百年来一直被世人传颂。现代微生物学对杏花村神井的解释为，杏花村因坐落在山西著名的郭庄泉岩融水保护区内，地底下有着非常丰富的岩融水资源，它们深藏地底深处，受污染程度极小，并由于长期沉淀，水中富含大量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矿物质，无需加工，清甜可口，可以直接饮用。所以杏花村汾酒厂是不需要原水处理装备的酒厂，用这种天然岩溶水酿出的酒，清透纯净自然，这也是使用现代科学技术解构了水与酒之间的绝妙关系。尽管大自然给予了汾酒这样优质的水资源，但是诚信进取的汾酒人并没有满足已有的给予，他们以现代微生物学对健康的要求为准则，努力寻找提升水质的方法，把要用优质的水酿纯正的酒作为自己始终坚守的责任和信念。 唐山美，最美在南湖，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满载惊喜，真情期待，唐山等你来，我在南湖等你。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金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尽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的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圆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0000。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空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山水文园乐享房山，2018房山区生态休闲旅游文化节于9月28日在天开花海景区启动，咨询电话89350123。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我国西北的安徽选手西柏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 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给您说一说国之瑰宝永乐大典之谜。永乐大典副本抄成之后，存放在被称为时势金匮的皇室城内，至清雍正年间又移藏至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静怡亭内。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利用永乐大典辑佚古籍，曾清点副本，发现已丢失1000多册，即2422卷。乾隆曾下令查找，结果是一本也没找着。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对永乐大典的管理那是比较严的。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朝野的失窃案。那么这件失窃案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文物背后的法律故事》一书当中，就收录了北京文物公司李浩兵撰写的文章，就记录了这件永乐大典的失窃案。乾隆39年1774年的6月13日晚，四库馆转修官黄寿龄因自己承担的教书任务繁重，为连夜赶工，便将永乐大典原本6册用布包裹好带回了家，准备晚上接着校对。当时天色已晚，存着一丝侥幸心理啊，黄寿龄并没有将他带书离馆这件事情告诉主管四库全书的提调官。未曾想黄寿龄坐车行至米市胡同时，突然感觉呀，腹内翻腾，于是急忙下车如厕，这就给了窃贼一个可乘之机。就在他离去的短短几分钟时间里，窃贼趁机就将放在车内的6册永乐大典连包窃走。等他再回到这车上啊，猛然就发现他带出来的6册永乐大典是踪迹不见，这下他可就慌了神了。急忙四处找寻，但为时已晚。如果不是黄寿龄擅自将永乐大典带出馆，也不会让这窃贼啊给钻了空子。按道理说，如此重要的典籍，清政府对其的管理，无论是从行政管理还是法律管理来说，都应该是极其严格的。这黄寿龄何许人物啊，居然能这么轻松地将大典他就带回了家了。黄寿龄字挺山，号军庄，江西新城县人，乾隆37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随后参修四库全书，在四库馆任永乐大典转修兼校对官。当时各位转修官都有一定的校书任务，但是四库馆呢并没有规定每天每位转修官一定要校完多少书目，只是规定在一段期限内校完多少种书就可以了。 因此黄寿龄所谓敢办啊，并不是特别充分代书出馆的理由。不过这开馆之初呢，代书出教馆也是常有之事，否则黄寿龄也不会不经同意就擅自带出了永乐大典。如果没有遗失，擅自携带永乐大典出馆的罪过也就不了了之了。永乐大典被窃之后，黄寿龄第二天就将情况上报了四库馆，但直到乾隆39年1774年6月25日四库馆总裁才将此事上报给乾隆皇帝。这期间四库馆也试图寻找丢失的书册，寻找未果，才不得已上报乾隆帝。奏章中说明已分派步军统领衙门翻译营捕以及五城私访官驿等，设法抓紧稽查，务必将原书查获。乾隆皇帝获悉后震怒，当天即下谕旨，令总裁舒赫德负责调查。永荣等总裁在6月28日接到上谕之后，于7月2日上奏，一要严格出借规定，二要继续追查所失书目。舒赫德亦于同日上奏，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乾隆皇帝说明。皇室携出永乐大典时未告知提调官，当负主要责任，提调官和当日值班的收长官亦负相应的次要责任。四库馆书是由提调官和收长负责管理，出借和收回均有记录，转修官将四库馆书携出于外，提调官和收长官均要负责。但实际上之前携书外出是常有之事，非但四库馆内馆臣能借，四库馆外臣工也能借阅，只不过不能借太久。在黄寿龄案案发以后，这借书的管理开始变得严格了。四库馆进一步规定，转修等领办之书寄于册内填注，仍每日稽查，勿许私携出外。但当时馆臣能否完全遵守此项规定颇值得怀疑。丢失了六册的永乐大典惊动了皇帝，令步军统领衙门翻译营捕及五城私访官驿等均参与搜查。步军统领即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主要负责京师守备和治安。五城私访亦称五城御史私访，是指北京五城的巡城御史、兵马司以及其下属的各房。这样的搜查规模覆盖了整个北京城。为了六册永乐大典而如此的兴师动众，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也说明了朝廷对于永乐大典的重视。这对窃贼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以至于后来案件当中就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7月16日步军统领奏报乾隆帝，黄寿龄所遗失六册永乐大典于7月15日夜在玉河桥河沿被巡城兵丁拾得。乾隆帝于18日下谕旨，永乐大典完好无损，但仍要继续搜拿窃贼。这永乐大典失窃的米市胡同在菜市口附近，离找到永乐大典的玉河桥东郊民巷附近相距甚远。窃贼跑这么远，将其放在桥边显眼之处，而不是随手找个僻静的地方扔了，显然是想将永乐大典是归还朝廷的。但是此后史料除了涉及对其相关人员的处罚外，就再也没有关于偷窃者方面的信息了，因此偷窃者的身份或许始终将是一个不解之谜。窃贼为何将永乐大典窃而复还？乾隆帝在上谕当中分析，朕思此书遗失以来为日已久，必其人偷窃后前向书肆及收买废纸处售卖，书骨等之永乐大典系属官物，不敢私行售卖，该犯一知缉捕严谨，不敢存留，遂于深夜潜至河畔，以寄免其祸，情势大概如是。乾隆皇帝认为盗窃者迫于压力将永乐大典送还，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他认为小偷在得手之后曾经暗中到书肆等处交易，而书商不敢收留则未必对。永乐大典失窃后，朝廷随即就展开了全城的搜捕。窃贼在得手之后能否如此快的去交易，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而且一旦交易走漏风声可能性就很大。但是在一个月的搜查当中，朝廷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因此小偷可能未有交易举动。就整个案件来看呢，基本情况嘛还是很清楚的，不过除了最后失而复得比较出乎意料，我们还可能会心存疑虑。从相关奏书看，关于永乐大典被窃具体经过的记载都相当简略。黄寿龄既然是坐车走的，肯定会有拉车的车夫同行。当时京城并没有公共厕所，他到米市胡同内想如厕，估计就是在旁边没有人的地方方便一下。车夫是不会跟去，而是应该坐在车上等候的。既然有人守候，哎，那么这永乐大典又怎么可能被窃而不被立即发现呢？这整个案件呢，没有提到这车夫，这是很让人疑惑的一件事儿。由于没有更多的档案和史料涉及此案，因此只能够寄希望于通过比较类似案件来推论解释以上的问题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述的是永乐大典之谜。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之后，对永乐大典的管理逐渐就松懈下来了。至嘉庆道光年间，官员又伺机携带偷窃，并将所偷之书以每册十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洋人。因此到了光绪年间呀，也就是1875年重修翰林院清点永乐大典之时，所存不足5000册，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只剩下3000余册，到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只剩下800余册。这些丢失的永乐大典都属于监守自盗，例如大臣文廷式以戒毒永乐大典为名盗走了100余册，翰林院的人在下班回家时将一本本永乐大典夹在衣物当中就携带出去了。光绪26年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坐落在东郊民巷的翰林院处在战火当中，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永乐大典代替砖块构筑工事，或纵火焚烧，一时仅存的永乐大典几乎是损失殆尽。翰林院遭劫以后，永乐大典仅剩64册，被同治13年1874年的状元清末大臣陆润祥运回了府中。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的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建议和努力下，获教育部同意并呈请国务院批准以后，教育部派员去陆润祥处将这64册结余的永乐大典取回，4册存放于教育部图书室供展览，60册送交京师图书馆保存。这京师图书馆经多方征集，到1934年已改名为北平图书馆的馆藏永乐大典增加到了93册。由于局势动荡，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经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北平图书馆即选择一部分善本典籍包括永乐大典运往了上海，存放于公共租借仓库，并成立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沦陷， 经代理馆长袁同礼、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使馆和美国联系之后，选取了3000种书，其中有60册《永乐大典》运到美国，交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1965年，这批书包括《永乐大典》均被运往我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永乐大典》得到了各方的捐赠。国内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的《永乐大典》全部赠送给了北京图书馆，也就是原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和广东文管会也分别将4册和3册《永乐大典》赠送给北京图书馆。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先后3次将沙俄和日本侵略者劫走的64册归还了我国。至今为止，国家图书馆馆藏《永乐大典》共有161册，现世界各地尚有《永乐大典》400余册。星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单位。那说到这儿，咱们得接着上半期节目当中最后的话题重温一遍。据史书记载啊，重录的《永乐大典》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和原本如出一辙，令人叹为观止。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2个版本。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而我们前面所说的，包括国家图书馆和散落在世界各地所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全是明嘉靖时期的副本。而《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被发现，它的下落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也就是说《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了。11095册《永乐大典》正本已经彻底消失了几个世纪，这《永乐大典》的正本究竟在哪儿呢？围绕着《永乐大典》正本，是一个又一个讳莫如深的谜团，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疑案。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暗中孤独收了谁的脸，停又在落在你案前，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人生泪思念，24小时钟面明月间，那苍头的是不忍独在前，楼下枕边回味风卷帘，我点西江月。